绕了一圈那半张快感之后的空档，像那些月的那些忧伤，重复着弹奏即兴的狂想。我要怎么说我不爱你， 既然哭尽甘来，就应该击败。 我我我我我。

上一角河，难免会碰到波折。这一首简单的歌，并没有什么独特，好像我那么的平凡，却 两个人的世界里不该有你。

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上车道理我全都懂，恋爱的方式一番哪里的草，也没有规则可以去找。Battle 的缘分可不可靠，喜欢的对象要自己挑。

不是说要放下所有一切吗？明确带到这十字路口，那个人为何似曾相识过？难道我不再是我？ 这城市人潮都像是在离开，曾经的幸福都在哪了？那个人为何想象的怕了？瞬间想爱的不能解脱。 It's the one that be for you。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星闪烁，是否像爱情，一眨眼就要错过？说我们这世界人太多，一软弱就会淹没。一路走来，为谁而奔波？才不断失去下落。虽然爱逃不过现时的逼迫，我们又何苦太快失落？别听我说，听内心呼唤，这是否想要的结果？别跟我说，你情愿不死不活，隔着这人海相濡以沫。许过多少承诺，才懂得把握，情太深。

复活，我们失而复得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， 新的心跳。 这里是 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